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大枣啊，讲到这个补少气少津益啊，身中不足，那这个大枣终归是补药嘛，所以滋养这个脾阴啊，它是很有很就是很就是很主要会用到的药了。那至于说这个大津哈，那我们一般中国人说受惊之后，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小孩子需要收惊是什么样子啊？或者是有些那个癫痫他在地上抽搐那种，我们说是那种是惊风，对不对？那那个那一种的惊哈，那个不是大枣主治的啦。那一种的惊，我们说它的病机是身体里面有风加上有痰，那那个东西跟大枣一点都关系都没有啊，所以不是指那种惊，而是大枣呢，因为它能够，它这个东西它有一种把能量安定下来的效果，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常常会很容易心慌，或者是觉得好像那个气不能平静下来，那用大枣来宁心安神，那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哦、因为它到底这个药的药性，它是我们中国人好像认为说颜色是红的又粘稠的，然后又有甜味又有一点辣味，有人说枣皮是辣的了、哦、然后呢怎样怎样，有这些气味的话又香的，它就会从脾胃吸收，就会把它的能量送到心这个地方，让心比较得到滋养，所以以补心而让人这个能够安宁的话是可以的。那这个四肢重哈，因为大枣是古时候很好用的补脾的药，那我们说脾主四肢，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脾虚的话，他每天就会觉得好像身体很沉重啦，所以补脾的药里面加一些大枣，那就可以让这个脾得到滋养，于是这个人就比较有力气啦。但是这个意思是说，他的脾胃是一个气虚血虚的脾胃，才能够用大枣。那现在有另外一种病叫做重症肌无力，有没有同学听过？就是有一个人他根本就完全瘫在那边，或者是他的脸是那个眼皮是这样垮下来的，哦，那种眼皮都好像一般的人要张开眼睛张开眼睛，那个人眼睛有点张不开，那种重症肌无力的话，那就跟大枣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因为重症肌无力它在五脏阴阳虚实的属性，我们称之为脾阴实，就是这个脾胃啊太湿了，以至于它里面塞满了湿气就动不了了。那过去在大陆啊，对付这个病，中医有一些想法，比如说看到一个人整个人都垮下来了，对不对？其实中医第一个感觉就会说，那这个人是中气下陷嘛，就元气垮掉了。那要把元气提起来，要是什么？补中益气汤。于是就有一段时间，中医界很认真的用补中益气汤来治疗这个肌无力，然后发现没效。也就是补中益气汤治的是那种比较属于轻微的阳虚的病，可是到了阴实的时候，你用提阳气的药提不起来，好像要用蜘蛛丝钓一头大鲤鱼一样啊，就是不太有用。但结果到最后实际上临床是什么有用呢？是平胃散。这平胃散就是一个去除脾阴实的药，里面能够破去脾中的湿气的是什么？有一味药叫做苍竹，同学有没有听过啊？那这个用了苍竹为主的平胃散呢，脾里面的湿气去掉了，哎，肌肉就自然举得起来了。那这真的就是中医的这个理论，在临床实践上面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病，我们都会提出一些理论，但是有的理论在验证的时候发现，哎，没有用。那有一些理论有用，我们就开始决定说，哦，这个理论才是对的。因为前一阵子我家我的表妹就得这个病，就有一个眼皮举不起来了，然后就问我怎么样，我就说我们中医的话好像一向都是用平胃散啊，他就买一点什么平胃散还有胃灵汤什么的吃一吃，然后就好了。所以然后他好了之后就淡淡的说吧，就说这个病我看西医都说不知道是什么病啊，他说没想到你们中医还有一套逻辑哦。就是好像没有很正面的夸奖我，但是我觉得那应该还算是一个正面的评价。那反正就是治好了就对了。那 那至于说和白药，像我们中医神农本草经里面有些药它说什么解百毒，有些药说解诸毒，其实百毒跟诸毒就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神农本草经这种小地方常常是大家可以研究的地方，像葛根解诸毒，那解诸毒的就代表它很多毒都不能解，它只能解几种毒，那解百毒的就是很多毒都可以解之类的。那这个枣子我们讲过它的药性就是把一些比较激烈的药性让它变得温和化，是不是？所以呢它能够让百药的药性都各种药性遇到它以后都变成比较阴柔的能量，所以就是任何药遇到枣子都会药物加枣子，那个药物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容易入阴分比较入阴的药啊，就是这个公式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中国人认为枣子是滋补的药啦，所以久服就轻生长年啦。那至于说枣叶啊，古时候的人说枣树啊，虽然果实跟木头都很细致了，可是它的这个锋锐之气的这个开破之力啊，叶子里面还有，所以古人认为说枣叶是一种大热的药。如果你把枣叶啊晒干磨成粉，做成像痱子粉的东西，那他说叶附麻黄能发汗，就是如果一个人呢本来他是需要吃麻黄来发汗的，可是麻黄吃多了可能那个人体质上撑不住，那他就可以吃一点点的麻黄，然后身体外面铺拍这个枣叶的粉，那这个人的汗就会发得出来之类之类的。那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大概完全不用这个方式了啦，所以这句话就在今天来讲没什么意义，因为张仲景的发汗法已经做到很完美了，所以我们直接用伤寒论的就很有疗效啊，就不太需要管它这个药性。那再来甘草这个药啊，首先这个甘草我们在买药的时候，同学要知道啊，我们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些方子是用炙甘草，有些方子是生甘草。而从前呢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变成了伤寒论跟金匮要略这两本书。那么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凡是在伤寒论里面的甘草一律有加一个小字，就是炙，然后金匮要略里面的甘草都没有，所以就变成历代医家如果这样乖乖读书的话，就会觉得说凡是治伤寒一律用炙甘草，凡是治杂病一律用生甘草。那到底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其实很难说，说不定真的是抄书的人某一本书就完全没有抄到那个字，以至于就是分成伤寒国跟金匮国的甘草这样子。那但是这东西会发生什么状况呢？因为历代我们都是乖乖的啊照书吃药，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大概伤寒方他写炙甘草我们就开炙甘草嘛，金匮方我们就开生甘草嘛。那生甘草具有一个炙甘草没有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生甘草具有现在西医说的类固醇的作用，也就是类固醇是西医用的一种缓和剂嘛，是不是？就是当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病，比如说什么自体免疫功能失调啊什么那种病的时候，或者是严重的发炎的时候，会用到类固醇。为什么要用类固醇？或者气喘发作的时候也会用类固醇。那为什么用类固醇？因为类固醇既不能治你的病，也不能让你的身体变好，可是它可以让你的病邪也缓和下来，病也缓和下来，让你争取一点休养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类固醇的功用。那生甘草就充分的具有类固醇的功用，所以类固醇用多的副作用，生甘草虽然没有像类固醇那么明显，但是也是会有，而炙甘草就不太会有。那这件事情呢，在那个我的部落格上面，那个萧胜阳老师的那个李秘书好像有一次不知道回答谁问的问题，在上面留言讲到这个事情，那我就看到觉得说，哦，那真的人家教的是很好哦。那就讲到说甘草要治过是为了去除它这个副作用，他讲的是真的。因为呢中国大陆呢研究伤寒金匮这个书也很多嘛，像有一类的书就是把各 各种伤寒的方，临床上的一些东西都收集在一起变成一本书，然后各种金贵的方都收集在一起变成另外一本书。像你在看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两本书，就是一套这两本书的时候，就看到说哦，伤寒里面甘草一样是放三两四两的方，好像都没有什么副作用。可是金匮里面呢，你看到它甘草放的多一点的方，就会发现它后面注记说什么这个方吃太多会变月亮脸，那个方吃太多会变月亮脸，就所有的副作用都在金匮那边啊。所以就是生甘草就是会造成这个状态。那生甘草吃起来那种就是类固醇的感觉，比如说我曾经吃过有一个生甘草放的有一定的量的方，叫做甘草小麦大枣汤，那就会让人觉得哇，那个整个人哦，好像被那个药拖的，整个人都慢下来那种感觉，会感觉得出来。可是同样甘草也放那么多，也很甜的小建中汤，它吃起来一点那个感觉都没有。就是它这个生甘草有生甘草的力道。那么，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呢，最常用生甘草的机会是什么呢？大概一般的方剂来讲是用生甘草在解毒消炎，那我们用类固醇也是这样子在用它，就是解毒消炎啊。那这个生甘草拿来消炎为什么好用呢？其实不是说它好用，而是啊，我们说发炎是细菌性的感染，对不对？那一般的消炎的药都是要能够苦寒，能够退炎杀菌，所以都是很苦很寒的，比如说什么黄连、黄芩、黄柏，对不对？那种比较苦寒的药。所以一般消炎的有效的中药还有什么龙胆草，吃下去人体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那相比之下甘草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损害啦，对不对？它只是比较温和嘛，不会把人的元气打散，所以用甘草有用甘草的意义。那这个甘草在消炎的药里面这样用，好像一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傅青主那一派变成陈士铎那一派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转折。当然不是从他们开始，而是他们让这个事情明显化，就是后来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好像发现有另外一个药蛮好用，叫做金银花，有没有听过？就是忍冬藤啊。金银花是一个你要用就要用很重，就是一重就用一两这么多。那金银花也是一个消炎很强的植物，可是金银花的好处是它虽然凉而且消炎，可是它对身体的元气造成的破坏很小。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需要消比较严重的发炎，我们就比较选择用金银花，这样子的话副作用小，消炎效果也很好。那甘草就开始退位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它，那甘草的这个类固醇的药性呢，其实很明显的作用在一点，就是中药里面的解毒。那我们中国人说对毒啊的定义，中国人说什么呀？说毒者什么呢？毒是什么？就是气之偏者也。然后另外有一句话叫做香者是气之正，就是香味是气很正才会闻到香味，那毒的话是气的偏。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定义凡是气有偏的东西就叫毒，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用药这件事情在上古时代就称之为毒药。因为我们用药，有的药比较寒，有的药比较热，对不对？那这个或寒或热或散或补，这都是气的偏啊，对不对？所以凡是用药就是用毒，这是古时候的一种观点。但你像附子，因为它大热，所以就是大毒啊，大概是这样子。当然附子本身是有毒性的了啊，只是大概是这样的观念。那比较没有毒的是什么？白米饭吧，啊，就是感觉气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的感觉，所以白米饭比较不毒啊。那其他的就比较毒。那我小时候，我爸爸喜欢逗着我玩，他说：“其实，儿子啊，你知道吗？白米饭也是有毒的哦，不信你吃300碗看看，保证死啊。”就我爸不知道我小孩玩跟小孩讲这种话，反正就是，但那个他。 然后呢，他这个，那我们中国人会认为说毒这个东西啊，可能古时候有一些中毒，比如说日本人就说，如果一个人吃河豚中毒，你要把那个人赶快埋到土里面去，这样埋在土里面就可以让那个毒有一种得到，就是让它缓和下，而且分解掉，就是土这个性质，或者说我们药味这个甘这个甜味这个性质，就会有这种调性存在。所以甘草刚好是我们一般认为最甜的本草嘛，对不对？所以它就会让这个毒性能够拖住，然后让它慢慢分解，就它的这个缓的药性。所以我们中国人会用甘草来解毒，但是实际上甘草有多解毒？那当然不会很解毒啦，不然的话我们一帖四逆汤里面甘草干姜附子里面有了甘草，那应该是都解掉啦，对不对？所以附子跟干姜都没有任何效果才对啦。那这样子不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是不是？所以它当然不是真的能够解毒。甘草实际上用的是这样子，比如说大陆做过一个实验，如果你直接用附子这味药去强心阳，他们把一个小老鼠的心脏那边做实验，如果单用附子跟干姜之类的东西，那个心脏就狂跳一阵，然后就衰竭而死。可是如果你在这个附子跟干姜之外呢，再加上一点甘草，这个心跳就会很稳定的有力量，而可以撑很久。所以甘草能够让我们的药性变得比较缓和而比较持久啊，这个是甘草实际上在用的时候药性。如果要解毒的话要怎么用呢？首先就是中国人治毒是分门别类的，就是你中什么东西的毒要用什么东西解，中硫磺毒要用鸭血来解，然后呢被老虎咬伤要用猪肉来解，就是老虎它咬过的地方那个伤口的肉会一直烂下去，好像老虎嘴巴有一种很厉害的酵素会把你的肉一直吃烂掉，所以你要不断贴生猪肉上去，让那个老虎的口水去吃猪肉，不要吃你，然后到最后就会伤口就能够收口之类，就是每一种东西有不同的解法啊，这样子。那这个吃药的毒呢，如果要解的话，那甘草我们习惯是用甘草跟黑豆煮成的汤，就是我平常用的剂量是那个药局买的那个青仁黑豆一两，然后生甘草5钱，当然一方集解的那个方子好像甘草还放更多啊，那当然更多更有效啊，只是那太甜了我吃不下去了。那个黑豆一两，甘草5钱，这个一两5钱就是现在的剂量哈。就你煮一煮，那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当你吃错药的时候，就是你不小心麻黄汤正吃了桂枝汤了，然后那药走的让你很不舒服，然后也并不会好，你就先喝一点黑豆甘草汤，那的药性马上就消失，那你再从头吃起，这样子。就像从前啊、我之所以学这个方，就是因为当年好像是有一个学妹在感冒，我不知道，让她吃了6味地黄丸，然后那学妹感冒被束在里面，然后老师就赶快教她吃这个方解掉，然后我才学到的啊，就是吃错药的时候来解的啊，黑豆甘草汤。那黑豆能够把各种药的药性吸收掉，所以它蛮有意义的啊，所以用黑豆甘草汤可以。那至于说这个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啊，就是身体里里外外这个或寒或热的邪气，其实生甘草来讲的话，对它有这个药性，类固醇药性，就都可以让它平下来。那肩筋骨长肌肉背力这件事情呢，首先是甘草治过以后，在《伤寒论》里面用炙甘草，本来就是把炙甘草当作一种补脾胃的药的，所以用炙甘草能够补养脾胃，而因为它的药性比较甜比较温和，所以比较补脾阴。那如果是补阳的话，这个人的力气会变大，可是肉不会变多。可是补阴的话，这个人的肉就会变多，因为阴是有形的东西嘛，所以甘草在这种事情上是有用的。那算是讲正常的补药范畴，就是用炙甘草在汤剂里面本来就可以补脾胃啊，可以补气，甚至可以补精益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以不正常的使用范畴来讲的话，中国人古时候啊，有一些硬是要人长壮长肉的方，就是用生甘草做成药丸，然后每天吞。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运动员使用类固醇是为什么，你们都明白吗？对不对？就像当年那个陈助教在很小的时候是常常发气喘的人，他后来学了中医以后几乎就没怎么发了，他是先用中药让自己拼命发气喘，然后就不要当兵，然后之后再医好啊。那个然后 他小的时候呢，他就常常跟我讲一件事，就是说学长，你看我病成这样子，我还全身都是肌肉，因为我们发气喘都要吸那个类固醇，然后吸了之后就全身都是肌肉这样子。啊，那这个，所以我就很记得说，的确那类东西会有那样的作用。所以，如果你把甘草用到邪道啊，每天吞那个，那就会长肌肉嘛。那长的话就变成月亮脸还是什么水牛腰嘛，就是会过头啊。基本上是不是一个补药的王道啊？我觉得我们《伤寒论》里面有太多好的补药了，绝不是用这么粗的方法。那但是这个长肌肉背力哦，大概就是在那种地方。那至于他说金疮痈解毒，金疮就是受到那个刀伤，或者是痈就是化脓的肿块。那这个东西呢，用甘草真的都是可以解毒的。我说后来我们比较用金银樱花什么把它代替掉，但是的确就是可以用甘草来消炎的啊。所以生甘草有这个消炎的效果。那这是甘草的药性。那当然呢，我们讲到这样呢，就是个别为这个药性画出一个框架啊，只是一个框架。实际上怎么使用，要用多少，我们以后一个方子一个方子来认识它，那个学习才会比较扎实一点。那么我现在已经因为五味药单独讲了，同学会不会已经有点忘掉我们桂枝汤在干什么了？还记得桂枝汤在干嘛吧？可以啊。那我们讲义第十六页这边啊，我这边有选择一下《医宗经鉴》跟《医方集解》这两本清朝的书啊，怎么来看待桂枝汤。那《医宗经鉴》呢，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不上医学院要当中医师的人就要考检考跟特考，对不对？那检考跟特考的《伤寒论》跟《金匮》就是要拿《医宗经鉴》版的内容去考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检特考的学生要读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医宗经鉴》讲到桂枝汤呢，他就说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胃阳。其实我看到这温通胃阳，我觉得很纳闷哎，就是在张仲景的用药逻辑里面，单用桂枝几乎是大部分药性都走在营分，不太会到胃分的。所以《医宗经鉴》就一讲就把桂枝讲成是温通胃阳的药，其实不加姜的话，桂枝不会跑到胃分才对吧？然后呢，芍药酸寒，首先我们也讲过，芍药其实不酸嘛，《神农本草经》写的是苦平嘛，他说寒走营阴，他就说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于炼汗之止，就是说他的意思说桂枝会让人出大汗，所以又加了芍药就比较会把汗收住。那听了以后让人觉得好离奇哦，桂枝是发汗药吗？就芍药是炼汗药吗？这怎么可能？就是我们在收要让一个人发汗是用麻黄，要让一个人炼汗是用别的东西，对不对？阳虚的汗是用附子，阴虚的汗是用桑叶，就是怎么会是讲到芍药去？就是什么东西？然后呢，芍药陈桂枝是于合营中有调胃之功，就芍药能够收敛营血，然后桂枝能够调到胃分去。那所以他们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其实在经方的逻辑里面桂枝没有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又说什么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这是什么意思？你说你用甘草补入了中气，你才有中气去打败你的外面的邪气，是这样吗？比例是二个单位的甘草有那么厉害吗？他说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其实这句话我可以说它是对，就是有了甘草，桂枝到生姜，芍药到大枣，那个一层一层的药性才会出来。所以他原来要讲的那件事情并没有错，只是他讲成这样的时候就会让人有很多幻想的空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他这句话你如果直接读到的话，会觉得说哦，甘草调和表里，调和就是感觉上很奇怪。然后后面还讲说借甘草之调和，阴阳表阳表阴里，气味血阴，病行而不悲。哇，就全身都调和了。这看起来有点，就是我觉得现在读伤寒论哦，你要不然就完全不懂注解，你就当一个完全不懂的英文文法的英国人，这样就好了。 那你如果读了这种乱七八糟错的文法，那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跟你讲，我因为我自己是日文系毕业的，我们台湾的那个日语研究的那个教育系统啊，真的有曾经老师是教日文的文法，教的是不太对的日文文法，然后教到人制造出很诡异的日文。所以你要不然就不要知道文法，直接跟日本人一起生活，这样你的日文也是对的。可是你学了错的文法就生出来的日文，那真的是吓死人。哦，所以这种就是很讨厌，就是他我们在准备那个检特考的时候啊，读这个书，然后时间又不多，大家只是要考过，对不对？就啪啪啪读，也没有时间去想它到底对不对，就这样把它背下来就对了。那背下来之后，其实他讲的也有他的一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会立刻就说他是错的，尤其他讲的这个说法是有十方本草学在支援他的，就是你看那个什么本草备药之类的书，会觉得哦，好像内容都很通啊。那像那个一方集解跟本草备药是同一个作者嘛，所以一方集解的内容跟本草备药的内容就是同一些文字这样剪了重贴的状态嘛。那所以一方集解讲说此足太阳药也，那这个前面都对啊，就是发汗重解肌轻啊，所以中风不能大汗，这都对。然后他说金曰，这个金曰风饮所胜，平以心凉，然后什么以酸收之，这就是典型拿黄帝内经来装框框，你知道。其实桂枝汤里面既没有什么心凉之药，也没有用酸来收啊，就根本跟黄帝内经这句话就打没有什么关系嘛，但硬要框过来，就侮辱了伤寒论，也侮辱了黄帝内经。然后呢他就什么心肝发散的桂枝为阳，芍药酸收为阴，然后甘草甘平不令走泄阴气啊，所以甘草能让人不走泄阴气，真的是很奇怪啊。那什么将心温能散，然后找甘温能和，然后不转一发散，后面讲的是对的啦，后面讲的都对。只是说当你在读的时候，读桂枝汤这个药方，如果是用十方的本草的观点去解释它的话，往往解释到后来，就像这个一宗经鉴，这个清代的御医写的啊，就是也是我们现在的检考的范本嘛，就你读了之后你会以为你懂，可是实际上那些文字里面的逻辑都是混乱的，都是暧昧的。然后当你以为你懂了之后，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变成一个医者了，你要讲给别人听了，别人听到就是你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因为你无形之中已经进入了黑化的世界了。就这样就是一个黑化化的过程。就伤寒论，你我们不知为不知，日子也好过，你硬要这样子去凹它的时候，其实很糟糕。像我们这样子去学习啊，就是用这样子的一条路径去学习，因为检考特考的书我也不是没有在读，而是读到后来真的会觉得说，如果我一开始没有读它还好些，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它有一些就是给你很多不正确的知识，然后让你变成被这些知识障蔽住，被这些知识咬住，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当然不是说它每一句话都错了，只是说真正的经方的逻辑也不在他讲的那个地方。那接下来啊，接下来的这一十六页讲义下面这一小块我不细讲，我只是淡淡的跟同学提出一点，就是张仲景的方我们说是出自于汤液经，对不对？那汤液经后来能够留下的断简残篇，一个是伤寒杂病论，一个就是辅行诀嘛。那辅行诀里面在讲这些药味的时候啊，有一个部分跟黄帝内经是相反的，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黄帝内经说胃酸属于木会入肝，对不对？胃辛属于金会入肺，可是辅行诀里面写的是胃辛属于木，然后胃酸属于金，有没有看到？然后它的水跟火跟黄帝内经也是相反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之后的讲义会发给你们看，那个唐荣川写的一些文章在解释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事情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说苦味的药都可以下火，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火遇到了苦味就会被灭掉，所以相对来讲苦味是不是就等于是水的性质啊，对不对？那 如果说那我们说咸吃了以后人会发干发燥发热，那相对来讲咸是不是就是火的性质？那我们中国人的肝说肝喜欢什么？要舒畅调达，我们要疏肝，不能让肝郁闷住。那要疏肝一定要用辛发散的药才能疏肝，对不对？什么薄荷之类的啊。那所以呢辛味药可以疏肝，所以它很像木头伸展的样子，所以可以算是木头。那我们中国人说肺的气要能够收敛，能够肃降，比如说我们生脉散里面就要用五味子来把肺气收住，这样元气才不会散掉，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讲酸的药是不是可以补到肺啊？也可以。所以这个金木水火就是它的能量状态呢有很多种讲法。但这个敦煌府星诀底下这个图啊，我今天是没有办法跟同学谈，因为它是我们要先把它那个火跟木什么全部都化成它里面讲的这个酸啊咸什么，然后再去研究。那我已经看过蛮多人在研究这个图的意义，那我今天看到都觉得那些研究还没什么用，所以教给同学没什么用的东西，或者是让我自己读一些没用的东西，我觉得还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这图就先扔着，等到有一天我们方剂学到够到可以来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头看它啊。那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先不学习这个图，就是跟同学啊大概啊说一下这个状态。那么像这个我自己就是